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呢个节目吓，今次都系我好开心咧，听到夏奇隆神父咧同我哋讨论呢个问题。我上一次咧已讨论咗，开始讨论咗，所以系信仰嘅问题。今日我想再同阿奇隆兄啊再深入啲讨论下咧，其实信仰同埋系理性嘅问题啦，信仰同宗教嘅问题啊。欢迎啊，奇隆。 好，多谢。 嗱，我上一次咧都讲好多啦，关于系一啲宗教啊，同埋譬如信仰啊、迷信啊，同埋咧你而家啲个人嗰啲经历咧，就咁讲就话咧，因为信仰本身咧都有啲缘分嘅问题嘅。但我想今次再想同你再深入啲谂下，因为我读哲学啦，信仰同埋我哋嘅所谓系哲学里边讲要强调理性咧，真系好多冲突嘅。即系话咧，我哋要寻求知识真理咧，一定系要符合理性嘅要求。咁但系啱啱就话咧，就话咧好多嘅我哋嘅最后尾嘅信念里边咧，其实系理性之外嘅嘢。可唔可以再尝试用你嘅观点嚟睇下，可以喺个宗教同埋哲学方面嚟讲啦，理性同埋信仰嘅一啲关系咧，再讲清楚多啲咧。 即系从一个你位哲学家个角度嚟睇咧，咁梗系你所有都依据住理性啦。但系我哋一般人就已经可以好清楚咁知道，理性之外仲有一个好大嘅世界，感性啦，超乎理性嘅嘢啦，咁啊唔系理性嘅嘢啦，咁即系呢啲都可以系仲有一个范围咧，系一个思想家未必可以用佢理性嘅准则可以达到嘅个范畴嚟嘅。咁所以我谂你一定要容许话有咁嘅空间，咁我哋先就可以有得去对谈嘅。如果唔系嘅话，你纯粹用一个哲学嗰个角度，同埋你嗰个准则、理性嘅准则话咧，咁就其他嘢冇晒噶啦。 咁但系你当然好啊，我承认当然理性咧系即系唔系代表一切，但问题咧系咪信仰就系一个所谓系非理性嘅嘢咧？ 信仰系理性之外嘅嘢，就唔系非理性。 但信仰就需要理性咧？ 信仰需要理性嗱。有天主教方面嚟讲咧，我哋有三大个一个根据咧，一个圣经啦，一个传统啦，另一个就系理性。即系我哋。如果相信嘅嘢系同理性相反嘅话，我哋就唔可以接受。那个原因咧就系话，若果系神创造到我哋人嘅话，亦都创造埋我哋嗰个理性嘅。 系， 咁冇乜理由佢创造我哋理性咧，同佢要我哋信嘅嘢咧系相反嘅。 但系我都知道咧，喺呢个宗教讨论里边讲，譬如就系讲，譬如基督嘅复活咁样啦。咁呢个啱啱正正呢个复活本身系一个系好有时候觉得系一个好非理性嘅，我不能可以想象嘅嘢嘅。咁所以呢个系咪会冲突 嘅复活咧，就唔系一个要去证明嘅一个事实嚟嘅，而系一个当时初期基督徒佢哋嘅一个体验，而且成为咗一个力量。咁肯定就冇办法可以证实嘅一样嘢啦。事实上都唔需要证实，因为佢个信仰本身就唔系要求我哋去证实佢嘅。 咁即系信就信， 系啊。 即系唔信就唔好讲 啊！系啊系啊， 系咪啊？即系话呢个信，因为佢系非理性嘅，但系同你头先讲嘅信同埋理性，呢个好似好矛盾嘅。 即系话，如果一个人系死咗，会唔会会再翻生咧？咁呢个作为人咧，就可以肯定话唔能够啦。咁但系我哋相信佢系神嘅时候咧，咁神佢就有佢嘅各种嘅方法可以去复活咯。 咁但呢个当然我哋知道咗系耶稣讲嘅，唔系净系佢一个复活啦，仲要仲都讲话我哋信佢的话，信佢的话实咧系信佢嘅人咧就得个永生噶嘛。咁即系呢个即系话佢嘅复活咧系一个真实嘅发生嘅事。你如果真系发生嘅事的话实咧，就变成一个历史事实，咁就可以去证明咯。 历史嘅事实好多都未必证明得到噶。即系佢已经发生咗，但我系知道佢发生咗，但系咧或者相信佢发生咗，但系其实我系证实唔到嘅。即系好简单，好简单。若果我哋冇 DNA 之前嘅话咧，我哋都好难证明 边个系我哋父亲嗰个？ 嗯， 即系一大段嘅人类咧，佢相信嘅父亲系佢嘅父亲咧，系纯粹一种相信嘅啫，冇证物，冇证明嘅。 咁其实呢、這个即系话咧，人呢个相信啊，呢、這个能够有相信嘅能力咧，其实比理性能力更加系重要，系咪咁讲？ 可以话唔可以冇咯，即系人嘅生活系唔可以冇信心，冇一种信念咯。 即系话理性其实咧就系、是、你觉得喺我哋嘅处理嘅哲学好，我哋处理人世间事物都咧，其实系一个只有一部分，或者甚至系讲一个可能重要，但系一个唔系全部嘅部分。即系话你觉得系喺理性之外嘅问题咧，其实就系会信心咧，就会系一个最重要嘅因素啦，系咪啊？ 嗱，肯定咧，你会承认人所知嘅嘢比佢唔知嘅嘢系少好多嘅。即系唔知嘅嘢系比我哋知嘅嘢系多好多噶嘛？咁、如果你理性，你只可以去寻找个知嗰部分嘅啫、 嗯。 你唔知嗰部分，你点去寻找？点样去根据理性去探索啊？ 你觉得咁即系话咧，喺我哋嘅人类嘅过去嗰几百年嘅历史里边咧，又是知道咗欧洲所谓嘅系科技啦，就科学嘅革命嘅时候咧，就我哋往往就会相信咧，系我哋理性透过科学知识里边咧，系带到人嘅真理。咁从你嘅观点嚟讲嘅时候咧，就呢个咁嘅睇法嘅时候咧，就系其实太乐观啦，系咪？ 呢个睇法其实系一种迷信咯， 系啊， 迷信科学，迷信理性啦，即系同调翻转啊，理性嗰啲人认为系信仰系一个迷信系一样嘅嘢嚟嘅，大家不相伯仲。 咁讲啲话嘅时候啦，系唔系啊？我哋呢个所谓我哋刚才讲呢个迷信科学里边咧，系其实系有佢嘅，即需要系要改革，或者话需要系点样去改变啲态度咧？ 我觉得咧，就正如我哋对宗教亦都系基于一种信心，同时对科学啊、对理性啊、对哲学，我哋都要基于有种嘅信心喺度。即完全冇一个信心咧，我哋都唔可以再行一步嘅。 系咪即系话咧，要划清楚大家嘅界线？即系话咧，系信心归信心，你即系话呢个理性归理性，或者科学归科学，就会系宗教归宗教。就呢两个方面咧，唔能够系会系就系有个真正沟通嘅余地咧。 唔系，调翻转，我就话，无论系理性或者系宗教，都需要信心。即系我觉得理性都需要信心，因为系一个人有理性噶嘛。人本身生活，你唔可以冇信心噶。 再進一步講，似乎我哋都未能夠好清楚，譬如信心點樣叫信心咧？信心就嗱，你係咪即係覺得話我哋係一個唔需要證明，或者話我哋係一個天啟，或者我哋係得到一啲某種嘅自然而嚟嘅得到一啲嘅真理，我哋就信佢當佢唔變嘅係真嘅等等嘅嘢咧？ 我覺得咧，信心係一種人嘅好自然嘅能力， 係 因為人要面對嘅問題太多啦、面對。未知，面对未兑现、面对未出现，即系呢啲咁多嘢咧，我哋都系现在生活嘅时候系要面对嘅。如果我哋完全冇信心嘅话，点样去处理呢啲问题咧？当然，有咗呢啲信心之后咧，我哋对呢事情事后，我哋可以再去反省，再去谂下，即系再砌翻佢嘅一啲嘅原则啊、道理啊、规则出嚟。咁、但系当你行嗰步嘅时候，你完全冇信心，你就唯有企喺度啫。 但你讲信心呢个咧，就系一个都系有根据噶嘛。一根据就系刚才我哋第喺上一辑里边都同我哋大家讲嘅，就系根据譬如经验乜嘢。但系佢又未知嘅嘢，你讲系一个我哋有啲我哋奥秘嘢，我哋完全冇经验噶。咁嗰时呢个信心何来咧？ 咁啊，根据以往嘅经验嘅咋。咁、然后跟住咧就要反省翻啊，我今次有冇信错咗呢？系咪呢个咁嘅规则系唔啱咧？咁然后去更正咯。咁、所以人系会错呢样嘢，都系好自然嘅嘢啦。 呢个信心嘅对象嘅真理啊，系就咁接受，透我哋嘅经验里边就体验佢系真就系假，只有呢个咁嘅方式，神先知道佢真就假噶啦，系咪？ 对一啲生死嘅问题咧，尤其是系死后嘅问题咧、其实真系只可以话接受，然后相信佢系真嘅。然后希望将来睇翻转头嘅时候，亦都真系真嘅咁。咁除咗呢个方法之外，我哋真系冇第二个方法咯。 咁要开启咗我哋另一个睇法，就系即系话咧，我一直都觉得系信仰系即系一个啲迷信方式啦。咁但系阿奇隆神父嘅讲就完全系即系啱啱就正正睇到就系我哋非但不是迷信添，系我哋嘅理性之外嘅嘢嗱。咁翻转头啦，佢讲比较真一啲嘅实质嘅嘢，譬如你信就宗教，信天主教，你其实信乜嘢咧？个信嘅，譬如嘅内容系乜嘢？ 你信乜嘢先吓？ 个内容本身就系我哋读教义嘅时候咧，一条条咁样列晒出嚟噶啦。咁、个内容本身就系写出嚟嘅嘢，但系真正嘅内容咧，事实上就唔系写出嚟嗰啲，而系如果喺天主教嗰个信仰嚟讲咧，佢就系个天主啦、神啦、基督啊、圣神啦，呢啲就系真真正正同我哋生命有联系嘅嘢。如果我信嘅时候咧，我就信呢啲所有嘅嘢咧，都系同我一齐嘅。 详细讲，譬如呢啲内容系乜嘢？譬如天主系内容乜嘢咧？ 嗱，天主，我相信话我生命系由佢嗰个嚟嘅，即系话生命唔系我自己发出嚟嘅，而系由另外一道嚟俾我嘅。咁然后我哋可以相信话基督咁佢嗰个生同埋死。佢系会用死嚟证明生嘅，咁所以我而家面对住死亡嘅时候咧，我都可以好相信话，其实最后有生命嘅。咁然后如果圣神嘅话，我系相信圣神本身就系一种嘅创新嘅力量，即系话我可以去面对住一啲未知，面对住将来咧，我都可以好有信心去行嗰步。 嗯哼，好啊！啱啱啊，祁同神父咧同我哋讲咗即系信心嘅内容先啦。我哋休息阵间，再翻转头咧，再讨论其他嘅问题啊。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天主教香港教区神父及档案主任夏祁隆神父。 啱啱同阿祁隆神父咧，系啱啱讲到咧，就系话一信仰里边嘅内容啦。咁佢提出咧，佢用佢嘅自己嘅经验里边，就系对于系天主教嘅一啲嘅理解，当然譬如话对于神啊、耶稣啊同埋圣灵嘅睇法。咁我想我再进一步想理解多啲人，你个所谓讲嘅信仰咧，你信神，你信耶稣。你信圣灵啦，呢个信啊，同我哋嘅生命啊，同我人生意义里边啊，有咩嘅关系咧？同埋呢个信咧，尽管你觉得呢啲其实唔系一个知识，完全系一个呢个唔系理性嘅问题，但系呢信心俾你嘅嘢啦，其实呢个点样系得到咧？系咪睇书翻嚟啊？系我哋嘅睇圣经翻嚟啊？因为点样得到翻嚟咧？ 我话相信天父，天父系创造人类，就尤其是系创造我自己嘅生命。即系呢个咁嘅关系咧，啊，为我哋嘅信仰系好重要嘅。即系话我生活喺世界上咧，唔系单独嘅。即系虽然事实上我哋好多时都系好孤独咁样生活啦，但系咧就我哋心灵上咧系有一个嘅关系，同天父嘅关系，咁系佢创造。咁而呢度咧，其实系反映翻每个人咧。是一个私人咁样嘅身份去生存嘅。虽然我哋有公众有个团体，但无论点呢，我哋都系一个个人。而呢个个体本身呢，我可以相信个个体嘅价值本身呢，就在于系我相信有个创造者。否则嘅话，我呢个个体呢，就要由团体、由国家、由社会俾我。同埋呢，我要因为我嘅自己嘅功能呢，而得到我嘅一个价值。如果系我相信呢个圣父嘅话，我唔完全啲嘢都冇。我出世就乜都唔识，乜都冇能力，人哋个个都遗弃我咧，我都仍然可以有个价值。咁呢个系好基本嘅一个。 即系话第一个信念咧，就因为咧就系人嘅存在咧，系需要有一个更加大嘅一个系根基。万物嘅出现，万物加埋我自己出现里边，啲根基本身就在于天父里边。所以你信呢样先。 系。 如果譬如话你讲就话，如果我唔信的话咧，其他嘅问题更加多出现啦。 唔信嘅话，唯有你用第二啲方法啫。即系如果我信嘅时候咧，咁我呢一套咁样嘅信念咧， 系 就帮到我就好舒服。好容易咁样去处理我嘅人生嘅某部分问题。 第二部分呢？ 第二部分我相信耶稣嘅话呢，耶稣最特别嘅地方就係佢嚟到世界上。嚟到世界上呢，係好似人一样咁样生活。人最特别嘅地方就会有生，会有死，同埋有苦难，同埋有啲係不明不白嘅，我哋解释唔到嘅一啲事件会出现。咁呢啲含量都出现喺耶稣身上。咁所以当我信佢嘅时候呢，我就会相信，其实我如果真正要相信神有个信仰嘅话呢，个信仰要求我自己要好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咁样去做人。因为我相信嘅对象本身佢已经嚟咗呢度嚟去做人俾我睇呢，令到我呢话如果我要去信仰嘅话，我就唯有系生活。即生活本身就变成咗我信仰，接受生活里面或者生命里面嘅所有过程。就是我的信仰。 咁即系耶稣喺即系世上嘅呢个经历里边咧，就作为你嘅你嘅生活嘅一个原则嘅一种嘅信念， 同埋一个动力啦。 咁、但系跟住就知道啦，耶稣其实就系最紧要就系话佢个复活啦。咩复活对你嚟讲，从信仰嘅关系，我睇过圣经里边讲，保罗都讲过啦。你如果你唔信耶稣系就死咗之后生埋复活嘅话，就冇嘢好信噶啦，系咪？呢、个真系好紧要，对于基督徒嚟讲。咁譬如话呢样嘢系一个，譬如一个复活啦，呢、个系一个喺作为一个人普通人嚟讲咧，我哋唔可以好难相信嘅嘢里边啦。信呢样嘢就有咩嘅意义咧？ 意义就在于话，若果我唔信有复活嘅话咧，咁人嘅尽头就系死亡。死亡即系话，当我个肉躯系冇咗嘅时候咧，咁我所有都冇。咁当然好多人都系咁样去生活啦，咁样去相信啦。但系我所揾到嘅咧就话唔系，我个希望咧就系话，死亡唔系我生命嘅尽头，另外有个生命嘅，个生命要靠耶稣。佢用佢復活咧嚟去話俾我聽，即係有希望嘅，係再有生命嘅。 即係你覺得咧，就呢、這個就係人要係盼望一種永生嘅，我哋唔想死嘅某一種嘅，即係話係願望嚟嘅啫。 實質上咧，耶穌生命嘅過程咧，就係顯示俾我聽，我哋要甘心去死。不過咧，甘心去死當中咧，這個死並唔係我哋最後嘅一個結束。 咁即死，其實喺呢個意義之下，其實根本就唔係完結。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 是啦。 是吗？咁即是说你第二个信念就是因为透过耶稣的你觉得是有这一生，即、就是我现在在这里跟你倾偈这此生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嗯。 是不是最重要的都是说我们死了之后另一个生命。 这一生是重要的。 是。 因为呢我们所认识的由出世到现在都是这一生而已。 嗯。 那所以我不可以说这一生不重要。 嗯。 不过呢即、就是我要说呢好好彩。即系呢个咁重要嘅一生之后咧，我仲有一个死亡之后咧，另外 咁就呢个就啱睇到就系、是、呢一生里边咧，我哋感觉到，我哋望到你，同你倾偈，我哋含埋感性，同埋一个我哋用理性，真系摸到、感觉到，可以系验证到嘅。咁但系你啱啱讲过呢种嘅所谓当创造以后，我觉得我哋好难就验证啦。但系讲住譬如话呢个复活本身嚟讲咧，都更加一个难验证嘅嘢。同埋正正因为呢个难，不能可能我哋理性，我哋经会验证嘅时候，呢就信仰先出现啦。 咁都可以讲系信仰。譬如话我哋时都讲话，信仰系靠人哋传俾我哋嘅，即系人哋讲俾我哋听，咁我哋就信。系我自己睇唔到嘅。即系如果我哋已经睇到嘅话，就已经唔需要信啦。咁正系因为睇唔到，所以就要信咯。 咁但系你头先讲嘅，即系话喺圣经里边讲俾听噶嘛？咁呢个系一个书讲嘅啫嘛，系咪？书讲嘅，你就信啦。 书讲系书系有人咧相信咗，而呢啲人按照佢嘅生活咧去写低咗落嚟。咁、所以我信嘅系嗰啲字所讲嘅嘢，但系嗰啲字所反映嘅嗰班人，然后跟住呢班人咧一路到今日都仲喺度嘅，一路咁成全落嚟。咁、所以我。即系喺信系有一个信仰嘅团体咯。 咁即系话觉得就系头先讲嘅第二点就系、是、喺对于系所谓生命嘅终结嘅时候咧，你要相信就呢个，因为咧系我哋嘅生命咧就唔系由死亡系真系我哋冇晒嘢嘅，再过去过之后咧仲有个真嘅生命嘅，呢、这个就系你信第二个信念咧就是、耶稣嘅俾你一个嘢吓。咁就最后第三样咧个圣灵咧。 吓，圣灵嘅意思咧就是、如果我相信佢嘅话，我信佢系俾种一种嘅活力俾我。即系呢个活力咧系俾我可以面对住呢、这个世界嘅各种嘅情况，尤其是面对住未知，咁我系有个力量咧去寻找佢。当然理性系其中一个方式啦，咁但系圣神或者圣灵咧，其实佢系喺我心里边咧成为咗一个动力。咁即系呢个动力咧，其实就系同耶稣嗰个系黐埋一齐。佢即系佢唔系话纯粹。就咁啊，相信一个圣灵，而系话我哋相信耶稣复活咗嗰个精神咧，其实就系嗰个圣灵喺我心里当中。咁变咗咧，佢将呢个复活咗战胜死亡嘅嗰个力量咧，放咗喺我身上，等我可以亦都战胜所有其他死亡， 或者最后尾嘅最不可知就死亡啦。日常生活里边嘅不可知里边嚟讲，你觉得呢个圣灵点样去系帮助你克服咧？ 圣灵本身就系话佢俾我哋可以有种突破。嗰、那个生活当中咧， 我哋所见唔到嘅嘢咧，我哋可以用一啲新啲嘅方法咧去处理佢，一啲按照住经验我哋去做某样嘢。 嗯。 但系经验以外嗰啲咧，我哋就相信话，因为有圣灵去启发我哋咧，我哋可以去。 譬如有冇啲具体嘅例子同我讲下咧？ 最明显我哋就讲教会里边咧，就系圣灵去引导佢嘅。 嗯。 意思就话。好多时我哋见到教会奄奄一息，已经系唔可以再衰嘅情况咧，一突然间佢又会有种嘅转机啊，有种新嘅空气啊呢咁，咁呢个我哋就相信系圣灵咧系带引紧个教会。同样情况喺个人嘅生命里边，亦都系咁，可能亦都有啲人佢已经即系冇晒生命力啦，啊慢慢又再有翻，咁我哋用呢个方法。即系话系圣灵去喺佢心里边发挥嘅作用。 你信圣灵啦，但系圣灵本身你似乎就觉得系一个系人嘅本身有嘅，因为你觉得系圣灵即系由外边而嚟嘅咯，系咪？你觉得系外边嚟嘅嘢噶？ 人本身系有，但系佢配合翻呢个圣灵咧，利用人本身嘅力量咧去发挥佢出嚟啦。否则话个人本身嘅力量咧，佢都系喺度沉喺度都得嘅。 总之嚟讲啦，呢、這个就系当然讲呢个所谓系三位一体嘅问题啦。但都令到人好难明白，就是、三点系一噶嘛，系咪？即系话由三由一，呢、這个真系奥秘嚟噶。 我就真系应该冇办法去解释得到呢个由三又系一嘅。即系我哋系接受咧，即系你圣父、你圣子、圣神咧，咁系三位一体。咁、然后即系成个嘅信仰嘅系统咧，即系解释我哋点样去生活咁。但系要我去解释话点样三去一咧，应该我冇办法做得到。 咁即系又系一个咧，就系信仰问题、信心问题。即系呢个你信三系一，一系三咧，就我哋冇办法可以用咧系即系理性嘅分析嘅。咁就即系话咧，喺宗教里边有啲嘅真系现象咧，有啲最核心嘅一啲嘅价值里边咧，的而且确我哋嘅理性咧唔能够去。 咁都曾经有人咁样系用一啲比喻嘅、例如话所谓圣三，嗱你点知蜡烛？蜡烛有颜色啦，黄色啦，有光啦，咁佢亦都有热。咁光热颜色。咁佢都系由嗰个蜡烛嗰个嚟嘅，咁系咪吓三样嘢同样都系佢嗰个最基本嗰个部分都可以喺埋一齐呢？咁不过呢啲嘅解释我就觉得可以作为参考。 呢个系一个即系系举例啫， 系咯，即系应该系唔可以真真正正解释得到。 就呢个就 系 信心。 系啦， 好，今次嘅节目咧，我谂时间到啦吓，就多谢阿祁隆神父。我谂我哋下个礼拜再进一步咧，系探讨下即系话我哋信心信仰嘅问题。好多谢各位，拜拜。 好，拜拜。 哲学对谈，郑希辉编导，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